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锅里还煨着热水，姚妈招呼完就回厨房去了，而宋满还惦念着自己还没拍完的照片，问谭燕西自己能不能再去院子里逛逛，以及如果方便的话，屋内能不能也让他参观参观。谭燕西笑着开口， 你自便进姚妈房间问她一声就行。 谭燕西还顺道替她指了一指是哪一间。宋满高兴地又拿了一块焦糖饼干，在周迷瞥他一眼的时候吐了吐舌头，便拿着手机到外头去了。周迷端着白瓷茶盏微微吹凉，喝了一口，想到什么，放下了杯子，起身对谭燕西开口： 你过来一下。 谭燕西斜靠着沙发，不知是懒散，还是故意逗他玩，就不肯动。周迷凑近，单膝点在沙发边缘上，手指勾着他毛衣的衣领，声音低了两分。 过来一下嘛。 鱼尾带松软的语气助词，像坠了个柔软毛球，在他心里挠了一下。谭燕西这才站起身，周迷再自然不过地牵着他的手腕，将他往书房带。弧形拼框的落地窗，框出一片尚未完全黑透的天色。这里头书房和书架俱是实木材质，沉而不闷，镇得住这屋内复古腔调的风格。周迷走到窗户前面的那架三角钢琴前，问谭燕西： 上回我过来吃饭，是你在弹钢琴吗？ 周迷依稀记得谭燕西说过，小时候是学过几年钢琴。谭燕西也不直接回答，笑了一声。 不然那时候屋里还有第四个人。 那天弹的是什么曲子？ 周迷掀开了盖子，转头看他一眼，是想叫他再弹给他听听。而谭燕西显然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却抱着手臂靠着钢琴的琴身，似笑非笑地摆起谱来。 乱弹的，已经忘了，我得想想。 周迷信手在键盘上按出个哆哆嗦嗦啦啦嗦，随即抬手，两手在他身侧一撑，微微踮脚，抬眼看他，笑问： 真的忘了？ 周迷今日化了淡妆，唯独一点稍显明艳的颜色是在唇上，属于山茶的红。谭燕西垂眸看着他，目光都深两分。周迷脚点得更高些，也凑得更近，呼吸一起一伏，而后明显的是谭燕西先乱了呼吸，伸手一把就扣住了他的腰，锃亮的烤漆面上倒映两道纠缠的影子。书房外忽地传来脚步声，周迷倏然退开，手掌在键盘上按了一串慌乱的音符，里头混着谭燕西一声沉闷的笑。宋满进来瞬间便看见的是姐姐坐在琴凳上，谭燕西抱臂站在一旁，两人宛如正在交流乐理知识的高雅场景，而他浑然不觉有什么，只哇的一声称赞起了这仿佛只在民国年代戏里见过的书房。周迷无言以对。没一会儿便要开饭了，周迷主动去帮忙端碗盘，却被姚妈婉拒了，笑呵呵地叫他坐着便是，哪有叫客人端菜的道理。和乐融融的一顿饭，切实不过的家宴的氛围，谭燕西好似被带动着食欲都剩了两分。姚妈问宋满，现如今可是在北城念书，住在哪儿，有空可以常常过来坐。宋满开口： 读书是在这儿，平时呢住在学校，放假会去东城姐姐那。 哎呦，这么跑来跑去的，不累得慌？ 还好，坐飞机坐高铁都挺快的。 姚妈又笑呵呵地看着周迷。 到底你们年轻人有精力折腾。 等吃过饭，姚妈又端上洗净的水果。宋满这脾性好似和谁都很容易合得来，姚妈也不例外。姚妈随口讲点什么，她便一副长了见识的神情，要进一步的切磋交流。谭燕西转头看着周迷，他手里拿着橘子，手指正在轻轻摘去那上面的白落，目光瞧着妹妹，无限的笑意温柔。他真是无端的痴心，忽地伸出手去。周迷愣了下，低头瞧见手里空了，橘子被某人抢了去，掰了两牙扔进嘴里。随即他伸手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将他从沙发上拉起来，转而笑对姚妈开口： 您跟宋满坐会儿，我们出去买点东西。 啊，买什么？我去吧。 哎，不用，您坐着吧。 行，外头冷，外套都穿上啊。 周迷在门厅处取了自己的大衣穿上，换了鞋，跟谭燕西走出小楼。干冷的风，寒意凛冽，而谭燕西第一时间将他往怀里一搂，半推着他往外走。 今晚住这儿。 没听之前姚妈说吗？叫我们等会儿走的时候宋满拿点点心回去，过来做客的有点不合适。 谭燕西便嗯了一声，也不多说什么了。两人不是真有什么东西要买，出了大门就走到了攀了蔷薇藤的黑色羊铁围栏下站着聊天。谭燕西也趁此点了支烟，抽了两口，低头看他。 年后呢，打算去东城买套公寓。哎，你想住哪儿？还是在你公司附近？啊，或者我安排一个中介，你有空可以先去看看，挑个喜欢的地段。 啊？ 我刚说的这段话，你哪个字没听懂？嗯？ 为什么要在东城买房？ 谭燕西瞥他一眼，就有点没好气了。 某人一时半会儿也搬不回北城，不能叫我过去找你次次都住酒店吧？ 谭总不是已经在北城准备了婚房？ 谭燕西抬手捏捏他的后梗。 哎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 目前这个工作，我感觉虽然没有什么上升空间，但跟着向威能学到不少的东西。他是活跃在最前线的人，能接触到的资源和资讯是别人比不了的，所以我想再跟着多积累一些。但之后我会留心，北城这边如果有什么合适的机会，我也会试试。 你要是真喜欢，那就继续干着吧。嗯。 谭总现在不嫌我赚的是蚊子肉了？ 谭燕西一脸的你觉得呢？笑了声，开口。 但是有位哲人说，但凡一个女人还能自己赚得起面包，就未必会稀罕男人施舍的爱情。 哪位哲人？说的真有道理。 说笑两句，谭燕西也正色几分。 就先这样，你呢也不用着急，慢慢看吧。嗯。 谭燕西顺便告诉他，他也正有往东部地区开拓业务的打算。后头往东城去出差应酬的机会也多。最后谭总总结性质的发言： 哎呀，我是没谈过你们这种普通人的恋爱，但你瞧瞧，上手起来也没那么难吧。 那是因为我还没提要求。 那你提啊。 嗯， 我们都还没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电影。 看。 还有，偶尔也会怀念大学旁边的路边摊，想再去吃吃看。 吃啊。 上回的合影没拍好，你不觉得吗？到时候找个光线好的地方再拍一张。 嗯，拍。 周迷笑着，越发促狭心起。 还有啊，也不是说硬性规定，但我觉得至少至少我的男朋友得为我学着做一道菜吧，蛋炒饭都行呢。 谭燕西咬了一下香烟绿嘴。 学。 还有。 好了好了，你们普通人真是麻烦死了。 他笑着，有点不耐烦，又有点无奈，伸手将他后脑勺一按。 你提了一堆要求，有来有回才是买卖啊，现在得照我的节奏来。 话没说完，被周迷主动抬头的一个吻给堵住了。谭燕西顿了下，伸手便一把掐住他的腰，用力往后一按。周迷背抵着铁质围栏，被他圈在壁间。他其实无可否认的迷恋，亲密接触时这样一种困兽般的境地，与他相处太久而被调教出的一种病态偏好。求生欲亦能激发肾上腺素，让这个吻有站立而窒息的意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